2019年，我哋 Mar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嘅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从速。 好，嗱就阿陈振博士，而家我哋望上星空咧。我自己的感覺咧清咗好多，因為我喺馬場我睇到好多粒星。咁個原因係而家啲工廠都閂曬啊嘛，所以 係呢排日頭天空都好藍，好乾淨 嘅。好乾淨嘅。咁嗱，咁乾淨嘅天空咧，我哋喺而家晚上會見到啲咩嘅奇異嘅景象咧？ 最近不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咁其實我自己都冇留意，不過我見咧睇落嗰個新聞同埋佢入邊背後嗰啲數據，我都幾得意啊，值得攞出嚟講。就是、一個叫 Neowise 嘅一個碎星啊。咁如果碎星，你問我自己最熟都係啲哈雷碎星嗰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原來咧喺今年三月份咧，都幾新發現到一個新嘅掃把星。咁就叫 Neowise， 咁而且咧就嗰陣喺三月觀察到之後咧，就預計咧佢就會係喺七月頭咧就最接近太陽噶啦。咁然後就我哋就可以即係佢近太陽嘅時候咧，睇到佢就會有個掃把生咗出嚟啦，就掃把星啦。咁然後就甚至乎咧光到一個地步咧。你用普通望遠鏡，你都好容易睇得到嘅咁嚇。咁啊，於是乎我見有啲朋友咁啊，成日就喺度睇下，睇下今晚出去影唔影到先，還掂個天空咁靚咁嚇。咁啊，去研究下呢個咁樣嘅碎星 啊。咁我佢如果有呢個碎星，我係咪一即係夜晚？如果我好彩嘅話，我一舉頭就望到嘅。 應該就喺嗰、那個靠近日出日落時候啦，因為始終佢而家呢粒嘢咧已經比較靠近咗去太陽嗰邊啊，即係話咧靠近嘅意思就係咧佢已經係入咗地球同埋太陽軌道中間嘅嗰個範圍啊，咁所以咧一定要係即係如果根據翻你天文觀察啦嚇，無論水星、金星呢啲喺地球以同太陽中間嗰啲嘢咧，都係屬於一啲咧神星分星嚟嘅，就只能夠喺日出或者日落嘅時候，向住靠住太陽附近嗰度先睇到嘅啫，嚇。咁所以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佢要夠光你先睇到，如果唔係就好容易俾個太陽嘅光去遮咗嘅。咁即係而且就係最緊要係一個咧比較無阻擋嘅一個地平線以上嘅一個角度啦，咁啊比較容易去睇到啲。咁如果你嗰度比較多啲高樓大廈阻咗咧，你嗰粒星都唔喺咁高嘅天空上面出現咧，就難睇到啲。咁所以呢即係難嘅地方就喺呢一度啦。咁接住又可以提一提下呢粒即係碎星點解特別嘅地方係咩嘢咧？原來就咁嘅，當我睇翻佢啲數據咧，我就覺得好有趣。佢係一粒咧，即係極為，即係個軌道應該係非常之橢圓嘅一個碎星。咁譬如哈雷碎星都係嘅，佢個軌道好橢圓啊，一翻嚟咧就會係喺太陽好貼嗰度經過，一飛就會飛到好遠，遠到冥王星以外咁嘅樣，然後就唔係應該唔係冥王星以外，呢度講錯咗嚇冇咁遠嘅，如果哈雷就咁，但係就講緊就係睇下先嚇，76年一次咁嘅樣嚇，咁即係嗰啲具體數字又可以大家又幫手即係補充一下啦。咁但係呢個懷斯個咧就更加得意，佢係講緊咧嗰個週期咧係原先係四五千年嘅週期，即係你想象下呢粒嘢咧，佢係由幾遠嗰度飛過嚟，然之後你一路我哋發現唔到。在今年的三月才發現到，然後在今年三月那裡利用我們的觀察科技可以很輕易地就計到原來這個是一個週期有幾千年的一粒東西，其實我很驚訝的， 即係你要知道佢嗰個週期幾遠，你都希望就係話佢喺天，你喺一段期間入邊去追蹤佢個軌道，咁追蹤到某一個時期，你大約就知道佢兜緊係一個點幾橢嘅橢圓形。咁但係而家我哋嘅觀察技術，我哋係可以做到一個地步咧，係可以觀察一個好短嘅時間咧，已經大約。因為我哋觀察得好準嘅緣故咧，就好變咗我哋掌握佢嘅軌道就非常清楚，而且更加得意嘅就係話咧，我哋能夠預測到喺佢走嘅時候咧，佢就會受到木星引力嘅影響，就令到佢咧就被拋遠咗，即係拋得快咗。拋得快咗，結果就係咩咧？佢之後就唔係話四五千年兜一個圈啦，佢之後就會變成一個咧六千七百年先兜一圈嘅一個水星， 即係遠咗啦，遠咗，所以先咪兜，即係會個時間長咗咯。 係啦，而呢種效應咧，其實我哋喺發射人類嘅人造衛星係試過嘅，即係譬如嗰啲航行者嗰啲咧，我哋點樣將佢掟到去呢個太陽系以外咧，就係透過咧佢要喺同木星擦過，然之後咧就進行一個叫做引力加速嘅一個原理。個原理就比較似就係話咧，佢俾木星去拉扯落嚟，然之後順勢一揈咗佢，就送佢一程咁樣嘅意思嚇。咁而家呢一個彗星似乎亦都會得力於呢一個木星嘅引力咧，就令到佢會加速，從而令到最後嘅軌道周期咧係更加大嚇。咁呢個就即係特別嘅地方啦。佢個軌道周期非常之長，而且仲係可變嘅。咁背後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唔算係一個非常大粒嘅彗星，佢比哈雷應該係細啲，所以佢就比較容易個軌道受影響。咁然後仲有一個得意嘅地方就係話咧，佢會出現一個逆運行嘅現象。咁咩意思咧？咁原來咧我哋喺地球嘅另外一邊睇住佢點樣慢慢靠近咗呢一個嘅太陽之後啦，咁照計，如果嗱你想象一下，如果我哋地球一路唔喐咁睇住嘅時候咧，照計佢之後就睇住佢喺太陽個背脊嗰度飛翻走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唔係唔喐噶嘛，我哋地球都係喐緊嘅。我哋地球喺喐緊嘅時候咧，就好似喺換咗另外一個角度再睇佢嘅時候咧。我哋雖然睇住佢由一邊飛過去太陽嗰度，但係咧又好似睇住佢咧會由翻同一邊飛走翻咁樣。而事實上咧，喺嗰個彗星嘅角度睇咧，佢的而且確喺太陽嘅一邊飛過嚟，另外一邊飛走。但係因為我哋個地球中間亦都係喺個軌道上面喐嘅關係咧，我哋就兜咗去另外一邊睇翻佢走。咁所以就睇到佢逆運行嘅現象咁啊，即係粗略地咁樣解釋咗佢。 好啊！嗱，頭先啊，陳俊霖博士提到咧，就係因為我哋而家掌握到佢嗰個軌跡啦，所以大家就會喺呢幅相入邊咧，會睇到佢出現啊。咁而且影得相當之清楚嘅，即係我 cursor 喺度圈住咗嘅。咁咪即係所以而家即係個科技嘅發展係相當之快啦。 即係如果有興趣咁，大家都可以去追一下嘅，因為你如果呢排再唔追就真係睇唔到 啦。 即係 幾千年翻嚟一次喎。 即係大家都可能下次翻嚟人類都唔存在都唔奇噶啦，咁但係譬如話而家就即係應該香港仲有機會去睇到嘅嚇，咁啊要睺下啲日出日落時候去補一補咯。 嗱，我最後一個問呢、這個環節，即係呢個新聞最後一個問題就係咧，佢後邊嗰條尾係啲咩嘢嚟嘅？ 嗱，彗星就一定係有個掃把嘅，有條尾喺度嘅。如果仔細睇咧，係有兩條尾嘅。咁好簡單就係話咩咧？彗星上面好多好鬆，係一個好鬆散嘅結構嚟嘅。上面有好多塵埃氣體係噴射出嚟嘅。咁因為太陽有太陽風，即係太陽不停有粒子流噴出嚟，佢撞上呢個彗星嘅時候咧，咁你會發覺就好似一個人跑步跑到連個髮尾都豎起咁嘅樣，一個咁嘅原理，即係你喺個即係揸架開篷跑車，啲即係台長，你啲頭髮會向後飛，好鬼型咁嗰種咁嘅感覺啦。 係啊，係有個咁嘅事㗎。OK， 係啦，係啦，你即係都唔係好多年前啦，係咪？嗱，咁但係咧，彗星型過你嘅一個位就係咩咧？佢仲多條尾，嗰條尾仲係打橫飛嘅。 我哋見唔見到㗎？ 如果 Neil 懷斯我想比較難，但是如果哈雷那些呢就用個望遠鏡都看到的另外那條尾就是怎樣移來呢？就是那條叫離子尾巴，這個就是因為呢 佢噴射出嚟啊，即係嗰啲咁嘅物質咧，有啲就係帶電，有啲唔帶電嘅。唔帶電嗰啲咧就咁照係向翻逆翻住，即係順翻住個太陽風嘅方向飛嘅啫。但係咧，如果係帶電，即係話佢上邊嗰啲電子俾人撞開咗啊，係啲帶正負電嘅嘢嘅時候咧，咁佢咧就會受到太陽磁場嘅影響。咁就出現一個咧偏離向後方向嘅一個現象，就會係一個咧被會多佢會感受到多一度，因為磁場俾佢咁嘅力，佢就會打橫飛，即係打橫打後一加起上嚟咧，就變咗好似多咗條尾咧，就向後斜方向飛。嚇，一個叫離子尾巴就係咁樣嚟嘅啦。咁呢個所有彗星都有咁嘅現象。 OK， 好。嗱咁啊，最因為時間唔夠啦，我哋要講埋呢個即係都頗係重要嘅新聞啦。其實我唔係好睇得明嘅，就係、是、呢個費米嘅實驗室咧，即係喺芝加之大度咧，就做咗一個即係加速嘅磁石嘅破壞記錄。咁你可唔可以介紹下呢個新聞啊？ 嗱咁當然簡單啲講就係有人能夠整到世上最強嘅磁石啦嚇。咁其實你話如果就算以香港嘅大學實驗室能夠整到有個一兩個 Tesla 單位嘅磁場就已經好勁啦。嗱呢度有得意啦，你如果問我 Tesla 咧，好多人就諗起架車啦，係咪？但我哋讀物理嘅人咧，一講 Tesla 咧係磁場單位嚟嘅。咁地球個磁場就好弱嘅，係大約以萬分一。Tesla 去計嘅啫，所以一個 Tesla 嘅磁場咧，係等於地球磁場嘅一萬倍，就好強噶啦嚇，即係乜嘢信用卡都彎噶啦嚇，即係你唔覺意洗咗架有架單車，佢本身係用鋼做嘅，成架同你咁樣攝咗埋去咁啊，好麻煩嘅，即係所以即係甚至身體有啲鎖匙咁樣俾佢吸住都非常窄細嘅咁大嘅磁場。咁而家呢一個 Fermi Lab 佢整咗個係14.5 Tesla 嘅一個磁場。 但我不明白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咁強嘅，咁佢周圍咪要有好強嘅保護喺度？ 係啦，你要搞好搞得清楚一啲，你唔想佢吸，唔想佢吸彎咗嘅嘢咧，你就要盡量遠離佢。即係所以你喺呢個結構入邊咧，佢甚至乎呢個實驗室就要好清楚啦。一啲稍為鐵磁性質嘅一啲物體，或者對磁場有反應嘅物體咧，你就唔好帶入去呢個實驗室度。即係包括你我哋嘅手錶啦，抽鎖匙啦。我哋啲信用卡啦，咁啊，甚至乎可能以前講錄影帶呢咁嘅嘢，你都真係千祈唔好亂帶入去，即係佢唔係吸咗埋去咧，就上邊啲資訊彎曬咁啊，一啲都唔奇嘅咁要整一個咁大磁鐵啊，咁嚟為乜咧？咁其實呢度睇到咧，起碼有兩大個用途嘅。咁佢呢度就特別睇到就對於個粒子加速器嗰個用途啊。咁其實呢度 將嗰個粒子轉得快好多。 就將個粒子個嗰個改變方向嗰度力強咗好多。其實呢個正正呼應翻我哋頭先講彗星嗰個離子尾巴嗰個概念嘅。咁因為嗰啲帶電粒子喺磁場度會感受到一個另外嘅力，令到佢改變行進嘅方向嘅。咁而呢一個力咧，亦都正正就係點解我哋可以控制到嗰啲粒子加速器，令佢唔係行直線，係咁不停地兜圈嘅其中一個原，即係一個同一個原理嚟嘅。咁如果我哋俾落去個磁場越強咧，我哋將佢咬成嗰個圓形嘅能力就越高，即係出嚟個圓形嘅半徑可以越細，令到轉個彎越急。咁其實潛在意思就係話咧，如果嗰個講緊世界上任何一個粒子加速器，佢只要配置到呢個更加強嘅磁鐵嘅話咧，最後出嚟嗰個嘅粒子加速器咧就可以整得更加細件。或者如果佢係一樣咁大件嘅話咧，入邊嗰個粒子就可以行得更加快，可以就進行一啲更加高能量嘅實驗咁解啦。 咁簡單嚟講就係越高能量嘅實驗咧，我哋就越可能見到啲更加細嘅粒子嚇。咁呢個係對科學個發展好重要嘅。 係啦，咁所以我要需要一個咁強嘅磁鐵咯。呢個就係所以就 是。但係我係唔明白嘅就係嗰個 Tesla 呢個單位係點樣去量度嘅？ 嗰個定義嚇，哇！呢個我真的要抄翻條式出嚟啊！咁呢度真係啊，我翻完 A level 嘅時候，我有嗰陣考完試，我仲熟啲。 咁緊要咁簡單，我就係想問個原理啫。我想問個原理就係、是， 唔係個概念上就係咁嘅。我哋而家即係一般嗰、那個比較高中學生都能夠接受普適嘅定義嚇，點樣定義一個磁場咧？就係咁嘅。因為我哋知道電流可以產生磁場。我哋就用翻我哋好有效地控制到嘅電流嚟幫我哋定義翻個磁場有幾強。咁其實就係話個意思就係咁樣。 佢一個單位嘅一個磁力就可以令到兩條各自擁有一安培電流嘅電線，咁喺一個相距一米嘅距離之內咧，就產生到一個定量嘅一個力。咁嗰個力咧，就如果我冇記錯，就可能係四派乘以十嘅負七咁多牛頓，一個好弱嘅力嚟嘅啫。嚇、嗯，咁由翻呢一個方法嚟定義翻，幫我哋定義翻咩為之一個 Tesla。 嗯， 就係咁樣嘅意思嚇。咁即係總之就係佢即係呢一個又帶住電流嘅呢一個電線，佢產生出嚟個嗰個嘅磁力，就可以令我哋去叫做去產生某一個定量嘅一個物理嘅力。咁由呢度去砌翻嗰個單位出嚟，咁中間可能有一啲我自己啲嘢，即係呢度太耐冇用啦，冇温書，咁可能即係啲高中學生啱考完呢啲狀元仲熟過我。 唔緊要，唔緊要。嗱，我因為我淨係想知道一樣嘢，就係咧，佢呢個係講緊嗰個磁同埋電之間嘅關係嚟噶嘛？ 係。 好啊，其實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嘢就係、是，咁如果你佢掛得個名叫 Tesla， 咁應該係呢個 Tesla 自己本人去量度，去創造出嚟嘅係咪？ Tesla 自己本身就做了很多方面啲電磁感應嘅啲研究，尤其是電磁鐵啊，或者喺呢啲咁嘅線圈，佢點樣去感應到呢啲咁樣嘅磁場嘅變化，繼而產生電流啊？咁 Tesla 呢個人講得佢咧，就即係磁力之父咁樣嘅概念噶啦。即係成個電磁理論啊，當然係講 Maxwell 佢嘅貢獻好大啦。發電機嘅理論咁，我諗起 Faraday 啦。咁如果講到嗰個電磁鐵嗰堆咁樣嘅嘢啊，對於磁嗰個研究咁啊，數 Tesla 咯。係啦，係啦。咁而呢一個因為呢啲咁嘅線圈電磁感應。發電機摩打呢啲原理咧，咁啊同 Tesla 都有關係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嗰個電動車嗰、那個電動摩打用得 Tesla 呢個人，都係有啲意思嘅。 咁、我哋所以要即係嚇飲水思源啦，一定要記住呢個 Tesla 呢個朋友啊。好，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拜拜。